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说起北京城啊，自打这块地方有人居住到现在，已经是3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北京建成到今年是855周年了，这么长的历史，那肯定是蕴藏了不少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有真的，也有传说的。打今儿起呢，我就在这儿跟您聊聊这有意思的北京的传说故事。一个孩子的模样决定了北京城的样子，一口古井里有着光怪陆离的故事，一座每天都能看见的桥有着它由来的传说。800多年的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传奇故事？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些传奇又了解多少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北京城的传说故事。有人呢也许问了，作为中国的首都，北京为什么会建在这儿呢？说起来啊，还有这么一段传说故事跟这事儿有关系呢。话说这朱元璋想当初就想建一座永固之城，所以就下令了，让手底下这帮人呢都帮他建。建好了之后啊，还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城门口的城砖上。等到这城池修建好了以后，朱元璋一看，嘿，这叫一个气派，当时高兴了，于是就把自己那些儿子都找来了，让他们也学着这样子呀，在其他各地方建城，还得来个比赛。朱棣回来一听啊，几个儿子要比赛建城，这可不能输了，没准儿这是我父亲想看看我们的本事呢。于是就找来了大臣刘伯温，请教建城的位置。刘伯温呢，我不介绍，大伙儿都知道他是谁，他可是前知500年后知500载的活神仙呢，朱棣找他能错得了吗？于是当刘伯温听说朱棣找他帮忙的时候，就对朱棣说了，要是这样的话呀，得让大将军徐达协助我办这件事儿。朱棣一听啊，二话没说，马上让人把徐达找来。刘伯温看见徐达可就说了，凭您的神力往北射上一箭，这箭落在哪儿就在哪儿建成。徐达听完之后啊，马上就来到了殿外，是搭弓射箭，朝北边这一箭就出去了。刘伯温呢也赶紧带人坐上船，顺着大运河往北追过去了。这一箭呐，可真射得不近，一直飞到了现如今北京城南20多里的南苑。当时南苑住着8家财主，一看这无缘无故的有支箭掉下来了，都给吓坏了。而且他们也都听说了这朱棣要建城啊，见这支箭落在自家门口了，这下可慌了神了，心想要是在这儿建城，那自己的房产田地不就全给充公了吗？想来想去，这8个财主琢磨出一主意来，反正现在除了我们呢，也没有人看见这箭落到这儿了，咱呢把这箭拿起来再射走不就完了吗？于是啊，这箭又被往北射出去了，正好落在了现如今后门桥这地界。据说当时啊，这个后门桥下边有个石柱子，上边刻着北京城3个字， 这箭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了石柱子下边。虽然这几个财主动了点歪脑筋，可是他们都低估了出这主意的刘伯温呢。等到刘伯温追到南院的时候，掐指一算，知道了这箭呢应该就落在这儿了，一找没有，就把这八个财主全找来了，就逼着他们，就把这八个财主全找来了，逼着要箭呢。财主们一看这瞒不住了，只好服软求这刘伯温。哎呦喂，您只要不在这儿建成，要什么条件我们都能够答应您。刘伯温想了想，好吧，既然你们这么说了，那这建成的费用就都由你们出吧。财主们一合计，心想，哎呀，咱有的是钱，建个城池算得了什么呀，二话没说答应了。最先建的是西直门城楼，可没想到的是啊，这城楼还没修完呢，财主们全都倾家荡产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刘伯温又掐指一算，就命令手下去找一个名叫沈万三的人。这人呢，他可没见过，仅仅是说了个名字，找他干嘛呀？没过几天之后啊，手底下的人还真就找到了一个名叫沈万三的人，带着他就来到了什刹海见刘伯温。这个沈万三呢，是干什么的呢？原来啊，他是一要饭的，浑身是又脏又破，这嘎着窝底下还夹着一破瓦盆子，被人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带到这儿来，一听刘伯温要找我还要钱，那可吓坏了，哆了哆嗦的，哎呦，我一穷要饭的哪有钱呢？刘伯温俩眼一瞪，没钱不行，来人呢，给我打。手底下人一领命啊，抄起大棒子朝着沈万三一顿臭揍啊。一开始啊，这沈万三是哭爹喊娘的，这不是要我命吗？我都是从别人那要钱，现在你逼着我要钱，你打死我也给不了你钱呢。后来啊，这沈万三实在扛不住了，一看求饶不成了，就把脚一跺，哎，这地底下就有银子，你们挖吧。这话说出来连沈万三自己都不信呐，啊，就是一个为了保命的瞎话。可谁想啊，这刘伯温一听高兴了，赶紧派人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挖出银子来。这挖完的结果，沈万三看见以后差点下巴没掉下来，这地底下果然有一大缸一大缸白花花的银子呀。得，钱有了，继续修城吧。可没过多久，这银子又用完了。刘伯温呐，如法炮制，跟上回一样，拉过沈万三，连话都不说。来人呐，打！沈万三心想啊，上回我瞎猫碰见死耗子了，让我赶上了。不是，大老爷您又来了，您不是就想让我胡说吗？啊，那我就说吧。于是连看都没看，就往地底下一指，就这儿。这儿有银子。大伙一听啊，这小子又指了一块地方，于是又是一通的挖，结果还真就把这银子给挖出来了。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，北京城终于建起来了。当时挖大坑啊，一共挖出了十吊银子，挖完之后大坑放在那儿积了水，人们就管这地儿啊叫石窖海，久而久之的就变成什刹海了。人人都说北京城是个八臂哪吒城，人人都说只有八臂哪吒才能镇服苦海幽州的孽龙。那到底这传说中的八臂哪吒城究竟是怎么建造成的呢？这在北京就又有一个民间故事了。 一个孩子的模样决定了北京城的样子，一口古井里有着光怪陆离的故事，一座每天都能看见的桥有着它由来的传说。800多年的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传奇故事？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些传奇又了解多少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北京城的传说故事。皇上要修一座首都北京城，主意一定啊，就派了工部大官去修建。工部大官一听这个消息可慌了神了，赶紧奏明皇上，北京这块地方早先可是个苦海幽州，那里有孽龙作祟，十分厉害呀，臣子恐怕是降服不了，请皇上另派军师去吧。皇上听完一琢磨呀，他这话说的也在理儿，没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上能知神下能知鬼的能人是不能修建这北京城的。于是皇上就把自己手下的军士都找过来问，朕想修个北京城，你们谁能去给我修啊？皇上这么一问，好多军士都是你瞪着我，我瞪着你，不敢说话了。可这皇上下命令了，没人回应也不是个事儿啊。看见大伙都不言语了，大军师刘伯温就说了，我去吧。二军是姚广孝紧接着也说了，我也去。看见这两位军师踊跃报名，这可把皇上高兴坏了，因为他知道啊，这两位军师可是能降龙伏虎的了不起的人物啊。于是圣旨一下，就派他们去修建北京城了。刘伯温、姚广孝领了圣旨以后，就到了现如今北京城这块地方了。自打在公馆住下以后，这俩人是天天出去查看地形，琢磨着怎么修建北京城能镇得住这孽龙呢。可您别看这俩人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，这回要共同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，可是这俩人啊都看不起对方。于是刘伯温就对姚广孝说了，姚二军师啊，咱们分开住吧，你住西城，我住东城，咱俩各想各的主意，10天以后见面，然后坐在一块儿，背对着背坐下来，两个人各画一张城图，等画好之后咱对照一下，看看咱俩的心思能不能对上。姚广孝一听刘伯温这么说，就明白了，这刘伯温呢是想大展才能抢这头功啊。于是就冷笑了一声，好吧，大军师说的有道理，咱们就这么办。就这样，两位军士打那开始分开住了，是各干各的，一个是神通广大的刘伯温，一个是擅长军事的姚广孝，这两个人能琢磨出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起初两天呢，两个人虽然没住在一起，可却也都没着急出去看地形去，在家里埋头苦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个人的耳朵里呀，总能听见一句话，你照着我画，照我画不就成了吗？听这话的声音呢，像是个孩子的声音，清清楚楚的说个没完没了的，这可急坏了两位军师了，这是谁说话呢？啊，怎么看不见人呢？照你话，不是你是谁呀？即便照你话，你显个身呢？刘大军师琢磨不透，姚二军师也琢磨不透，到了第三天头上，两个军师啊就开始行动了，不在家里想了，开始各自出去查看地形去了。一出门不要紧呐，这刘伯温走到哪儿，总能看见眼前头啊有一个穿着红肚兜兜的小孩在这晃来晃去的。这刘伯温走得快吧，小孩跟得也快，刘伯温走得慢吧，小孩也慢下来了。刘伯温呢，起初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，也许就是个孩子吧，要不就是幻影了。可是到了后来， 他这心里可就开始犯嘀咕了。有的时候故意突然一停不走了，嘿，真奇怪，那小孩子也站住了。刘伯温就不明白了，这小孩子老跟着我干什么呀？这边刘伯温啊，遇到这么一个奇怪的孩子，那边姚广孝呢，也碰见这么一模一样的一孩子，总在面前晃来晃去的，一天下来什么收获也没有。等到这刘伯温、姚广孝两个人都各自回到公馆之后，这耳朵边啊又开始听见有人说话了。哎，你照着我话，你照我话不就成了吗？刘伯温在东城想，姚广孝在西城也这么想，难道这红肚兜的小孩就是哪吒？不像啊，哪吒是八条胳膊呀。这俩人到后来还真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就琢磨着要是明天再碰上这孩子呀，一定得仔细瞅瞅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刘伯温吃完了早饭就带了一个随从出去溜达去了。他今天为什么带随从呢？为的就是啊，叫随从也帮他看看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哪吒。姚广孝那边呢，跟刘伯温一样，除了自己也带了一随从，为的也是找个人呢帮他看看，别到时候自己看错了。结果一出门，这俩人还真就又碰上那个穿着红肚兜的小孩了。只不过呀，今天这孩子穿的衣服和头天有点区别，虽然还是一条短裤，可是身上的红肚兜啊今天换了，怎么看怎么像一件荷叶边的披肩。这肩膀两边啊飘着软绸子边，风一吹就像有几条胳膊一样。刘伯温一看，心里立马明白了，这八成就是八臂哪吒，于是赶紧往前就追呀。他想揪住这小孩仔细看看，没想到刘伯温追得快，那小孩跑得更快，只听见一句话，照着我话不就行了吗？说完了，那小孩跑的是无影无踪，再也瞧不见了。刘伯温的随从一看呢，军士在大街上猛劲的往前跑，就在后边喊呢，哎，军师爷，军师爷，您跑什么呀？刘伯温一听随从喊他，就停下来了，赶忙问随从，哎，你看见没看见一个小孩？没有啊，咱走这么半天了，不就是我跟军师爷咱俩人吗？别人我谁也没看见呢。刘伯温心里明白了，这一定是八臂哪吒。这边刘伯温明白了，那边的姚广孝呢，其实也一样，姚广孝也看见了这么一小孩子，也追这小孩子来着，人没追着，却听见那么一句话。等姚广孝问身边随从看见没看见什么人的时候，随从啊也说什么都没看见。姚广孝也琢磨出来了，看见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八臂哪吒。俩人一出门就遇到了这样的奇事儿。回到公馆以后，刘伯温就想啊，八臂哪吒让我参照他的样子画一个成图，那一定是能降服得住苦海幽州的孽龙啊。好，这回我有八臂哪吒帮忙，我看你姚广孝画不出成图来，怎么配当这个军师？刘伯温这么想。其实姚广孝回到家呀，他也这么想，这回我有哪吒帮忙，我看你这个大军师啊，这大字儿也搬搬家了。相约的第九天，姚广孝和刘伯温相互通知了对方，明天可就最后一天了，俩人是出成绩的时候了。等到了第十天的中午，俩人谁也没迟到，在城里挑了一大空场子，摆了两张桌子，两把椅子，就这样两个人背靠着背坐下来了。随从给摆好了纸笔墨砚，两位军士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开始画起来了。太阳刚往西转，两个人的成图可就画完了，互相交换，这么一看俩人都笑起来了。原来两张成图是一模一样，都是八臂哪吒成。 这画啊虽然画的一样，可是姚广孝也是仅仅根据八臂哪吒的样子画的，于是啊就让刘伯温给他讲讲怎么叫八臂哪吒城。刘伯温说了，这正南中间的一座门叫正阳门，是哪吒的脑袋，脑袋嘛就得有耳朵，他的瓮城东西两边各开一座门，那就是哪吒的耳朵。正阳门里的两口井就是哪吒的眼睛，正阳门东边的崇文门、东便门，还有朝阳门、东直门，就是哪吒这半边身子的四条胳膊。正阳门西边的宣武门、西便门、阜成门、西直门，那就是哪吒另外半边身子的四条胳膊。北边城门的安定门、德胜门，那是哪吒的两只脚。姚广孝点了点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这个哪吒没有五脏六腑，光有八条胳膊怎么能行呢？刘伯温被这么一问脸都红了，哪能没有五脏六腑啊，没有五脏六腑那是死哪吒，这死哪吒能镇得住孽龙吗？说着赶忙给姚广孝指，老弟你看呢，这城里四方形的是皇城，皇城的正门天安门是五脏的口，从五脏口到正阳门中间这条长长的平道是哪吒的食道。姚广孝笑了笑，慢条斯理地说，大军士别着急呀，我看你画得够细致的，那按照你的说法，这东西两边这么多个街道啊、胡同啊，岂不就是哪吒的肋骨吗？刘伯温叫姚广孝逗得急不得恼不得的，就这样八臂哪吒城的北京城图算是画出来了。虽然谁都没占什么便宜，可姚广孝却越想越难过，没过多久就出家当了和尚了，专等着看这刘伯温怎么建造北京城。刘伯温这么一修北京城可不要紧呐，结果惹急了城里住的孽龙，这又引起另外一大串的传说故事来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